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皇后一听宇文赟来了，瞬间一愣。要知道，皇帝千年万年也难得来一趟，宇文赟这一来，随身必然有合欢宗或佛门的高手陪伴左右，沈乔他们再想带人出去，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边言梅与沈乔相视一眼，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。皇后只来得及匆匆交代两个弟弟不要露出行迹，宇文赟已经带着人到了。宇文赟性情很古怪，这种古怪也许是因为被严厉的先帝压制久了，猛然一下释放之后直接就奔往极端，否则实在没法解释。皇后普六如是，性情很好，处事公正，对待那些被宇文赟虐待处罚的宫妃，能帮忙的她都会伸手帮一把。在宫里的人缘很好，对宇文赟的辱骂也都是默默忍耐，安之若素。可就这样一个人都受不了宇文赟的反复无常，可见这个帝王的性情已经糟糕到何种程度了。有宇文宪等人的前车之鉴，普六如今哪怕没有反心，也会被他逼得反心高涨了。为了尽情享乐不被大臣觐见，宇文赟禅位给儿子宇文产，却不当太上皇，还自封为天元皇帝。对周朝大臣来说，这种奇葩事也是头一回见，众人就是嘴上不说，心里难免也暗道荒唐。平时宇文赟很少来看皇后，一见他就是为了过来骂他泄火，今天出奇的脸色却很好，还带着笑容，春风满面。皇后迎出殿门外头，又被宇文赟拉着手走进来，又热情地与皇后两个弟弟寒暄。普六如间的大儿子讷讷不言，小儿子却机灵些，拉着兄长行了礼。 小秀子们，在宫里住的可还习惯？ 多谢陛下关照，我们都很好。 随过宫今日给你们送了什么好东西过来？ 都是些吃食衣物，不值一提。 皇宫里要什么没有？你父亲也忒多事了，还要专门让人从宫外送。莫不是觉得朕在宫里亏待了你？ 啊，陛下言重了，只因弟弟们都随妾住在宫中，他们自幼就没出过远门，家中父母难免溺爱些，还请陛下勿怪。 哎呀，你急什么？朕又没说不行，要是不行他们也进不了宫了。你抬起头了，方才朕就觉得你轮廓不错，虽然肤色暗沉了点，但若是好生调养，说不定能更上一层楼呢。 沈乔万万没想到边言梅这乌鸦嘴一语成谶，自己竟真让皇帝给调戏了去。想是这么想，但他没有说话，脸上装作露出惶惶之色，退后一步又垂下头。皇后赶紧上前一步，对皇帝温声笑道： 陛下许久未来，妾日夜盼望，好不容易得见天颜，心中欢喜得很，不知能否留陛下吃顿饭。 你是什么东西，还敢要朕陪你吃饭？ 哼，朕见了你就恶心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在饭菜里给朕下毒。 臣妾不敢，陛下息怒。 皇后被这番话惊得花容失色，连忙跪下请罪。皇帝的喜怒无常之名，沈乔今日总算得见。燕无师虽然也性情反复，却完全不是这个路数。燕无师的性情旁人尚可称一句武功盖世，狂傲无双，宇文赟能让别人说什么呢？若不是他这身份，只怕立马就被人乱刀砍死了。就在此时，边言梅却忽然动了，他纵身一跃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宇文赟。宇文赟身边自然有高手簇拥，几个和尚代表佛门势力，另外还有几名男女则是合欢宗中人。宇文赟可能也知道自己遭人恨，所以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带着这些高手。要不是雪亭禅师今日去了清凉寺为皇家祈福，他必然也不肯让雪亭禅师离开片刻的。边言梅计算得很好， 宇文赟身边高手虽多，却没有一个出众之辈，宗师级高手更不用说了。雪婷、桑景行、袁秀秀都不在，擒贼先擒王，只要他先抓住宇文赟，有他在手，自可堂而皇之将皇后姐弟救出去。方才片刻之间，他已与沈乔二人达成默契，他负责抓宇文赟为人质，沈乔则负责解决皇帝身边的人，不让他们干扰边延梅。说是迟那是快，就在边延梅暴起之际，宇文赟身边也有另一人动作不慢于他，身形微闪，当即就挡在宇文赟前面，掌风扬起，伴随着澎湃真力，先弱后强，绵绵无穷，令人始料不及。对方原本满脸络腮胡子，须发密密麻麻将脸挡了大半，但这一出手，须发俱都飞扬起来，沈乔就认出了对方的真面目，雪婷禅师。他根本没去清凉寺，而是一直留在宇文赟身边。可能他也料到四月初八这一日，普六如坚会趁他离宫之际动手，所以特地用了一计引蛇出洞，让普六如坚功亏一篑。与此同时，宇文赟身边其他高手也都纷纷朝沈乔攻去。宇文赟虽说早有准备，仍吓得连退数步，招门外侍卫进来，大声喊着：“ 来人，杀死他们，全都给朕杀了！” 是。 除了雪婷之外，宇文赟身边实在无如何出色的人物。沈乔令皇后姐弟都退入内殿，他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要挡下众人并不难。但边延梅那边却绝不可能是雪婷的对手。如果边延梅落败，沈乔分身去对付雪婷，皇后姐弟就无人看护。雪婷禅师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但当自己那一掌拍出去时，他赫然脸色微变，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雪婷不是蠢人，他也料到四月初八这一日，普六如坚那边很可能会趁他不在宫中的时机下手。所以一面让人扮作他去清凉寺，自己则稍微遮掩了一些形容，依旧留在宇文赟身边。他的想法是对的，甭管普六如坚是想攻变还是想救儿女，只要他守在宇文赟身边，就如铜墙铁壁一般，等闲人也进不了宇文赟。只要宇文赟在，周朝就在，其他不必理会。边延梅暴起发难时，雪婷反应极快，他早就留意上此人，身为一名侍女，身量未免也太高了些。对方朝宇文赟抓过来，他也跟着出手，但一出手才发现自己漏了旁边另一个人，不是沈乔。进宫时有四名侍女，其中两人是沈乔与边延梅假扮，一人是普六如坚挑出来的，伶牙俐齿，能应付大场面的真侍女。还有一人呢，剩下的那一个人面貌平平无奇，进宫的时候一言不发，捧着东西，饶是边延梅与皇后说话，他也跟半个隐形人似的，甭提有多低调了。连皇帝安插在随国公府外面的耳目都被瞒了过去。然而袭击雪婷的却是他。雪婷与他是老冤家了，这一对上手，哪里会不知道对方是谁？他当即一掌拍向边延梅，又急急对着那名平平无奇的侍女出手，喝道：“ 燕无师！” 雪婷没有想到的是，燕无师的威名已经在别人心里深厚如丝，周围的人听见这三个字，都不由得面露骇然之色，连同手下的动作也慢上几拍。 雪婷老秃驴，你这一身打扮倒也新鲜，是不是一直伸长了脖子在等着本座呢？你这样殷切，本座怎好不如你的愿来与你相见呢？ 果然是燕无师，伴随着话语一阵咔咔响声，听得耳朵发麻。侍女的四肢在与雪婷对掌的瞬间骤然伸长了些许，那一身侍女衣裳立刻显得有些紧绷了。由此可见，燕无师先前说自己不会缩骨功，那完全是信口胡诌，他非但会，而且练得还极为精妙。像他这样傲气的人，哪怕练一门偏门的功夫，也要练到等闲人也比不上的地步。至于面容，那自然也不是像沈乔边延梅那样将眉毛剃细上粉之类的装饰，而是实打实附了一层人皮面具。那人皮面具原是当初沈乔杀了霍希京之后，燕无师本着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的原则，从人家身上搜来的。 他本想给沈乔用，沈乔死活不肯，只好遗憾地戴在自己脸上，再加上缩骨功，活脱脱成了另一个人，任谁都没认出来。有燕无师挡住雪婷，边言梅便冲着宇文赟而去，但宇文赟身边其他人反应也不慢，雪婷两名徒弟连声连灭，当即双方就交上了手。有人看出沈乔他们此行入宫救人，便冲着皇后姐弟抓去，想趁机抓住皇后姐弟，再威胁沈乔等人不敢妄动。这些人将沈乔当成软柿子，沈乔自然会重新教他们做人，哪怕山河同悲剑没带入宫，也不妨碍他出手，当下以一敌五，将一道通往内殿的门守得滴水不漏，别人休想进去。但这五个高手，其中有合欢宗的人，也有雪婷坐下的人，武功放在江湖上堪称一流，并非好相遇的。他们在皇帝身边待久了，自也学了不少阴司手段，并不避讳在交手中放点毒药暗器。虽然不上台面，沈乔也不可能因此被放倒，但着实被干扰了一下，一时间不可能把五个人通通放倒。雪婷不愧是成名已久的宗师级高手，哪怕原子霄将他排在燕无师后面，也不妨碍他功力的深厚。到了他们这等武功境界，修为早已圆融无碍，燕无师想要将他一举擒获是不太可能的，彼此只能在交手中寻找对方的破绽。见边言梅原本欲向宇文赟下手的意图却被连声连灭阻止，双方都是宗师高手的弟子，且连声连灭还有两人互相配合，边言梅尚且一时半会儿奈何不了他们。沈乔衡量情势，下了个决定，他没再守着内殿的门口，而是折身略向正准备偷偷溜走的宇文赟。此时这里的动静已经引来门外禁卫军，那些人手持兵器闯了进来，却被边言梅掌风横扫，直接又跌了出去不少。别看宇文赟行事荒唐，对自己这条性命还是爱惜得很，见此处打成一片，连雪婷都暂时抽不出空来照顾自己，忙跌跌撞撞跑向门口。他不曾想沈乔从后面掠来，直接一跃而起朝自己扑过来，眼看黑影当头照下，沈乔何等身手，宇文赟只来得及发出半截惊呼，人就已被沈乔抓在手上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